据南朝鲜网报自主时报报道，南朝鲜的2017年民主和平论坛、争取民主和平政府建立和大改革主权者全国会议等团体22号在首尔举行记者会，表示要求解除以联合国名义强行的对北制裁和军事封锁。